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0日港岛多区凌晨停电，政府要求港灯四星期内交详细报告。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 医管局加强监察病人，职员每小时巡视急症室洗手间。 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500万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嚟到8:12，喺4月20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有关于职安健条例咧，其实都超过20年啦，系未检讨啦。寻日就喺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咁其中包括咧就系让到咧系劳工处咧以可公诉罪行嘅形式咧检控一啲违例嘅雇主啊，涉及到一啲极严重嘅罪行，咁啊嗰个最高嘅罚款咧系由50万去到1000万啦，亦都可以最高可判监2年。檢控的時限都由現在的6个月增加去到9个月等等的。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說，通過修例是大幅提升罰則，對於保障職安健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又說接下來都會做一些大型宣傳去提高業界對於職安健的意識的。又請來局長跟我們談談，各位對於這個修例自己怎麼看？1872311，電話旁邊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寻日咧，我见到你喺形容啊，即系呢一个嘅审议嘅过程咧，就好似一个过山车，但系最终咧都系安全到达嘅咁。你自己见到成个修例系即系而家系通过咗啦，自己个睇法系点，同埋点解会寻日咁样形容嘅咧？又 我都好高兴嘅。大家都知道，由提出修例之初，其实2017年已经讲话要检讨噶啦。到2019年，差不多4年前咧，就第一个建议，其后就修改啦。咁所以直到去到琴日，就终于可以立法会三读通过咧。过程系唔容易嘅，但系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政府、资方、劳方三方咧都充诚合作嘅，最后都可以将大家嘅分歧咧，最终可以融合一个向前行嘅共识啦。所以琴日我形容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样，过程入边有啲惊险嘅，但系最终咧都系安全到达。 我想知而家通过咗呢个修例之后，嚟紧譬如劳工处方面有啲咩工作要系跟进嘅咧？ 我大量工作噶啦，因为你修例通过啦，这个法例咧好快就会正式实施噶啦。喺4月28日，即系嚟紧嘅星期五刊宪之后咧，就会正式就会系启动实施噶啦，即系新嘅例。新嘅罰則咧，由下個星期五開始咧就係適用噶啦。咁所以我哋有大量嘅宣傳工作啦、教育推廣啦，實在罰則係最後嗰一步嘅，最緊要就係做好個預防。咁所以我哋喺宣傳推廣巡查嗰度要更加要做多啲功夫。 嗱喺個成個過程之中咧，係譬如都見到其實上屆政府上年5月就交去立法會啦，有關呢一個嘅修例草案咁。中間咧有唔同嘅即係叫做傾咗來來回回嘅情況嘅。原本譬如話呢個可公訴嗰個定罪最嚴重嘅罪行咧，可以最高罰款去到5000万，咁後嚟係減到1000万啦，咁亦都回應咗商界訴求。勞工界方面亦都有一啲嘅説法，會唔會？是讓步啊等等。另外，剛才都講到那個罪行的檢控時限咧，都由6个月，一度是講過話係咪可以去到1年咧？咁而家就係9个月嘅。點睇呢一啲嘅改動咧？有啲講法話係咪有啲嘅妥協，或者叫犧牲，或者減少咗嗰個條例嘅阻嚇性咧？尤其是勞工界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點睇咧？又 我覺得你問得好好嘅。所有嘅中間嘅一啲修改咧。都有個大原則嘅，佢大原則咧就一就唔可以影響咗今次修例嘅阻嚇性，因為今次修例最大嘅原因就係要大幅提升條例嘅阻嚇性，令到大家咧就加強預防嘅工作咧，更加重視職安健嘅。第二個就係如果遇到一啲好嚴重嘅案件嘅話咧，我哋希望有足夠時間可以搜證，最緊要就係判一啲可能要監禁嘅刑罰，咁需要多啲時間。 咁但係你見我哋後屘係修改咗嘅，尤其是嗰個檢控時限咧，就由12个月就改到9个月啊。但係呢個都經過好仔細嘅考慮嘅，即係我哋都再同律政司傾過咧，9个月我哋應該有足夠時間做到功夫啊。咁所以唔影響我哋成件事去做搜證、做提出檢控嘅工作。咁所以先作呢個修改嘅。 嗯，先講最高罰則嗰度啦。我見都有譬如一啲嘅工會啦，或者都揾到一啲涉及到過往一啲工業意外嘅家屬。其中譬如上年涉及到安達臣道的地盤天秤倒塌，有一名的22歲的死者，他的媽媽就批評政府20年來都沒有就著罰則修例，反映其實政府是失職多年，亦都不滿意政府就著嚴重罪行的最高罰款那個額是讓步的，就覺得是憤怒絕望等等。怎樣看一些涉及的事故的一些家屬的看法呢？ 每一個事故後面都是牽涉很多家庭嘅破碎嘅，即系好困难嘅，所以我觉得喺即安健方面咧，一定要大家齐心努力去再做好佢。如果翻嚟今次嘅修例咧，讲两件事先啦。第一就系最终嗰个最高罚款定系1000万，咁呢个都系经过多次嘅探讨嘅。但系1000万大家要咁样去睇嘅，一咧就而家目前现有法例嘅最高罚款系50万，你去到1000万咧就加咗20倍嘅，即系个数量其实好大啦。第二咧，你睇翻香港現有法例，所有法例，如果入面有寫人馬，最高罰款係幾多咧？都係1000万嘅。即係我哋已經將呢一條條例嘅最高罰款咧，係提升到香港咁多條法例入面咧，最高個水平就1000万。第三就同其他地區比，其實同其他地區比咧，我哋都係即係相若噶啦。人哋都係罰到咁上下嘅數目嘅。咁所以你考慮咗咁多嘅因素之後咧，我哋都覺得用1000万咧都係有足夠嘅阻嚇性。第二個就係大家話，咁你可唔可以快啲完成？咁但係呢件事牽涉嘅層面都多嘅，因為亦都要考慮到喺營運方面咧，香港有好多中小企。除咗改呢條例之外咧，其實我哋修訂咗600多条同呢個職安健林林種種有關嘅罰則。咁所以係要時間嘅。咁我都相信立法會咧，都大家都盡力而為嘅。咁我都覺得起碼喺呢一刻咧，我哋已經完成咗修例，整個職安健嘅罰則，整個嘅架構咧就已經有大幅嘅提升。我希望嚟緊日子咧，對於改善我哋職安健情況咧，係大大有幫助。 OK， 另一點咧就係我見到工業傷亡權益會都提到嘅，通過修例就唔等於會提高到個阻嚇力，亦都涉及到下一步嘅責任，就係勞工處能唔能夠精準咁搜證。嗱，而家搜證嗰度咧都涉及到嗰個時限啦，頭先講到啦，6个月嘅時限就而家去到9个月。頭先都講到都話一度其實傾過係咪可以1年嘅咁？如果係1年，係咪更加好啊？更加有足夠嘅時間去搜證，從而頭先講到話係咪精準搜證咁反映到一啲情況，可能係即係有做漏做錯嘅，而去令到嗰個條例嘅阻嚇力係充分咁樣反映到嘅咧？點解唔係去到1年？而9个月頭先你都話應該夠時間嘅。 其實一般嘅關於職安健嘅範例咧，半年就一定足夠嘅，就一般嚇，只係一啲極少數嘅好嚴重嘅情形啦嚇。我哋覺得根據過往經驗咧，半年係比較緊急嘅，尤其是你覺得有一啲人咧應該要負起責任，而且咧我哋覺得應該要要求法庭判佢一個監禁嘅刑罰嘅話咧，過去嘅經驗咧就是、半年咧就會好急。咁所以就大家根據過往經驗咧，就提出話，不如將佢延長啦咁樣。咁究竟係1年定係9个月足夠咧？呢、這個就要既然大家提出咗呢個睇法之後咧，我哋翻去好仔細諗咗一輪，唔係淨係勞工處自己去思考嘅，我哋都同律政司嘅檢控嘅專業人士咧都傾咗好耐，大家都覺得有9个月咧足夠做噶啦。即係有9个月咧，係令到我哋足夠可以做到，就算好複雜個案件咧，都足以可以提出檢控，包括係要求法庭判監禁嘅檢控嘅。 因為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就話，而家6个月嗰個咧就以藍團 Mira 紅館演唱會嗰個嘅跌咗個屏幕落嚟嗰個，就提到呢個例子啦，就話勞工處都用足6个月。用到盡嘅個時間去做嗰個調查，9个月多3个月係咪真係夠咧？咁聽你咁講，係咪都應該可以釋除到佢哋嘅疑慮咧？ 可以嘅，譬如我講個例子，大家都我見琴日林振聲議員都有提嗰、那個紅館個事件啦，嗰度係用咗6个月嘅，但係嗰度其實最耗時嘅咧，唔係淨係關乎職安健啊，嗰度仲關乎工傷補償條例， 即是话嗰个舞蹈员究竟是雇员啦、啊，定、自雇身份啊 ？OK， 嗰度系用咗要时间去查证嘅，而嗰个唔同职安健，即系唔系职安健条例下面嘅工作嚟嘅，系要厘定佢个身份系乜、所以嗰度都好事多嘅，所以嗰、那个。整個紅館的事件是複雜的、即是那一個複雜的事件的，但我們都可以在半年之內做到的。 Okay. 我想講一下商界怎麼看，譬如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成都提到，不少國家對於違反職安健法例的罰款是高過1000万，但仍然有不時有一些工業意外發生，一些死亡事故發生等等。他講到一件事，就是死亡率可能在剛剛、有了這個修例之後，起初會輕微下降，但之後趨勢都是一樣，就說那個證明是罰是完全冇用嘅，点样令到个阻吓性系可以延续或者持续落去咧？又 正系罚系唔足够嘅，这个我同阿何韵成都系一样嘅睇法嚟嘅。我同佢喺成个梳理过程咧，我哋都倾咗好多次嘅，因为其实佢好关心职安健嘅问题嘅。你要做系一个组合拳去做嘅，包括你宣传啦、推广啦、教育啦、巡查啦，嗰啲用科技啦，嗰啲都要做嘅。但你唔可以忽视嘅事实就系、如果你个罚则系唔够具阻吓性嘅话咧，始终都系会影响咗整个职安健嘅环境嘅。呢、个我觉得大家唔应该忽视嘅， okay. 因为如果大家资方知道你如果唔做足嘅话咧，你要付出一个大啲嘅代价咧，佢有多好多诱因去做好预防工作嘅、所以一齐去做。但我觉得我哋认为好清晰嘅，如果你唔大幅提升个罚款嘅话咧，系唔足以做到呢件事嘅。 咁另一方面啊，邵家辉都有讲到话，即系最高嗰个罚款去1000万，可能啊有啲中小企又未必承担到喎、咁承担嘅能力方面又点咧？会唔会都影响到个工程界咧？如果承担唔到嘅话？ 嗰度其實喺個審議過程入面咧，我哋多番都解釋嘅。法庭嘅判案咧，根據普通法原則咧，佢唔會判到你負擔唔到嘅，即係個法庭唔會判到你個機構係負擔唔到嘅，所以佢要懲罰啦。咁所以我哋喺個傾嘅過程入面咧，都有講，除咗話法庭要求你提供個營業額之外咧，俾人哋控告嗰方咧，都可以提交資料俾法庭去睇嘅。咁所以成個1000万係最高嘅罰則。但我哋都理解好多中小企咧，其實佢一年營業額都冇咁多，佢整盤生意都冇咁大，咁法庭唔會話判到你去即係完全冇辦法營運嘅，但係要有足夠嘅阻嚇力咯。咁呢個我哋解咗好多次，同埋1000万呢個最高罰則咧，其實唔會經常用嘅。正如我喺立法會琴日講咧，只係針對啲極嚴重，而且個後果極其嚴重嘅案件咧，我哋先至會用呢個新嘅循可公訴程序去做嘅。而且過去睇翻過去嘅案件，我哋假設如果一早有呢個條文嘅話，喺過去由2009到2020年有幾多宗係有機會動用呢個條文咧？我哋睇到都係得7宗嘅啫嘛。所以嗰啲係好嚴重嘅案件嚟嘅。 OK， 最後我就想問啦，係咪話2年之後會做一個嘅檢討啊？又會唔會定時可能每隔幾多年做一次檢討咧？ 我哋就覺得嗱。條例修咗啦，有咁大幅嘅轉變提升，我哋用2年時間睇一睇啦，因為你都要啲時間俾各界適應啦。我哋睇下2年之後，嗰啲職安健嘅情況啦，有冇改善啦，大家嘅行為有冇改變啦，咁然後先至向再諗下一步點樣做。但我覺得有一個檢討嘅時間係好嘅，等大家變咗有一個時間表去睇住，睇下我哋做咗咁多功夫，究竟個實效如何？如果個實效同我哋預想當中有分別嘅，有冇咩地方可以再做多啲？ 點解唔直情每幾年做一次咧？因為我見工業傷亡權益會就提到話，其實20几年前勞工界都諗住政府係每幾年檢多一次呢個法例嘅，咁或者提升個罰則嘅，點解即係等啊等咗成20年啦咁？ 我哋覺得嗱，過去個情況就已經過去咗啦，但係喺新嘅環境下面、新嘅時代下面咧，我哋都清晰嘅，就是、先做咗第一轉先，即、因為你都未做第一次檢討，何來講第二次咧？係咪？咁所以你先做咗2年。好清晰嘅政府一個好清爽嘅承諾，我都喺立法會嘅大會入面，即係恢復二讀辯論入面咧，特意將呢個講咗落去嘅。咁變咗呢個係政府嘅好清晰嘅承諾。兩年後咧，我哋要檢討睇下狀況嚇。咁檢討完之後，如果需要再去定下一個時間表嘅話，咁到時咪可以再定咯。 OK， 總之就睇咗第一步先，隔2年做咗一個檢討先。同阿局長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啊，有關於呢個職安健修例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2416開放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窩打老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映月台嘅交通意外仍在處理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现时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往九龙方向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大水坑港铁站，大家留意住交通的情况。 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停电方面啊，见到喺寻日嘅凌晨咧，大概系十二点几啊，差唔多一点嘅时候咧，就喺东区同南区咧都系受到停电嘅影响。咁港灯咧就话，因为凌晨咧系做呢一个嘅线路保养维修嗰阵咧，就有一个设备故障，咁导致咧喺港岛区嘅多区咧电力中断咗48分钟。咁啊，見到報道都提到啊，喺一啲大廈街啊，都有暫時嘅暫停嘅供電啦，一啲嘅交通燈紅綠燈咧，亦都係失靈啦。亦都有一啲人係上唔到網嘅情況，或者有運 lift 嘅事故嘅咁。頭先亦都講到港燈嘅説法啦，政府方面咧就要求啊，機電署要求咧港燈喺事故4星期內交詳細報告。政府亦都會審視今次嘅事故有冇觸及管制計劃協議當中嘅上罰機制嘅咁。實際情況會唔會你都？受到呢一个嘅停电影响咧，喺寻日凌晨嘅时候，1872311咧，讲下你嘅睇法啦吓。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早晨。 Hello， 早晨，你好，朱华文，你好。 早晨，梁希，今日又要揾你啦，因为都想讲下就系停电方面。寻日凌晨嘅停电，你自己点睇呢件事，同埋嗰个影响情况咧？ 系寻日嗰个停电事件咧，我见到两个现象几特别嘅，就系首先第一啦，有一啲市民咧就系会觉得哇好大件事，因为咧就夜晚黑漆黑一片，跟住行到上街嘅时候咧，又冇晒嗰啲交通灯，就好惊咁样，咁然之后就觉得哇，系咪世界末日啊？然之后完全唔知发生咩事，跟住然之后唔了解究竟系点解会大停电。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市民好得意嘅，譬如话咧有啲老友经。就會覺得，我以前啊細個嘅時候都成日都係停電噶啦，冇乜所謂啦。咁所以係的而且確係有兩種唔同嘅聲音嘅。咁與此同時咧，喺面對呢啲咁嘅情況啊，政府同埋港燈，我發覺都有兩種唔同嘅情況嘅。我見到咧，政府嘅反應其實係唔錯嘅。一陣間我都會想同你分享一下，因為我同咗保安局有傾過，我亦都有同民政局傾過，亦都有同環境局傾過。咁固然我亦都有同港燈傾過，咁政府呢一邊佢嘅反應係好快嘅。咁樣港燈呢邊我一陣間講啦，大家都知道佢係其實冇乜嘢同大家係 disclose 咗發生咗啲乜嘢事。咁我就問咗保安局啊，就因為好多嗰啲市民啊好驚喎，咁樣其實究竟之前講嗰啲咁嘅特別應變措施啊，嗰啲咁樣嘅，又或者嗰啲 special alert 嗰啲，你會唔會去用啊？會唔會啟動啊？咁佢就話其實佢密切喺度監視住嘅，咁就係其實咧係有分三個情景，係去到第三個情景咧，一般先至係會啟動嘅。咁第一個情景咧就係基本一般嘅一啲情況，譬如話撞車啊，譬如話運 lift 啊、火災啊。如果警察同埋消防都可以處理到嘅話咧，咁就係固然唔使啟動呢個特別應變措施啦。咁如果係第二層次嘅，即係意思話爆炸或者係甚至係冧樓等等呢一啲個別地方發生嘅災害，就一定會通知值班嘅保安局主任嘅。咁到時就會去決定是否需要去啟動呢一個咁嘅特別應變措施啦。咁如果第三個情景係咩呢？就係大型嘅災難而係需要係。疏撤離人，即係嗰度嗰啲居民啊、市民嘅話咧，咁呢啲就即刻馬上係會啟動噶啦。咁而尋日嚟講法都係喺第一階段，咁所以佢哋都係密切去睇住嘅，咁係未需要啟動呢個特別應變措施。咁我都認為係合理嘅。咁我都有問過，究竟尋日其實係有冇傷亡咧？咁係冇傷亡嘅。咁有個別嘅運 lift 嘅事件，咁所以都係不幸中嘅大幸，就係喺夜晚嗰度去發生啦。咁但係固然啦，咁市民又話：喂，咁可能有啲人喂，可能屋企停曬電之後，可能有其他嘅問題係唔能夠喺屋企嗰度住嘅喎，係咪可以有一啲咁嘅臨時庇護？係、 okay. 劉良兄，因為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講啊， okay. 有關於港燈今次應付今次事件嘅情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朝早在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出席弥撒。北京教区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李山亦都有出席。周守仁在台上说，天主圣神是合一的神，并不是分裂，所以期望北京教区和香港教区、香港教会和内地教会能够以合一

去打電話入去諮詢情況。咁所以其實呢方面佢哋嘅準備都係充足嘅。咁所以市民如果係下一次有大停電都唔使擔心，其實政府都有充分嘅準備啦。咁另外環境局嗰度我哋都有去溝通到，因為環境局佢係負責港燈嘅。咁我哋見到佢哋嗰個跟進係好好，同埋呢我哋尋日都有提出到呢個利潤管制協議啦，即係譬如話哇喺佢喺65分鐘之內停電能夠重啟嘅話呢，港燈更加係會有補貼，係會有獎金，呢個唔合理啦。其實係保證得到一個穩定嘅供電係好正常，係應該㗎嘛。咁反而仲要係有錢獎俾佢500多萬咁啊，肯定唔合理嘅。咁馬上呢、這個相關部門都話值得去檢視呢一方面嘅一個協議，咁所以其實呢幾方面，我覺得政府係做得好嘅，咁所以下次如果遇到呢一啲問題，我諗我哋都唔使話太恐慌啦。咁不過與此同時咧，我哋見到港燈咧就嗰、那個回應似乎係慢咗啲，佢淨係講我哋咧四個星期之後就會交代㗎啦。咁今次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做維修就搞到咧呢一個大停電。咁點算咧？呢四個禮拜係咪唔做維修咧？嗱，你做得維修又要換零件，就肯定係有問題先要做維修噶啦。咁究竟喺邊一個地方嗰度維修？咁呢四個禮拜係咪唔做維修？咁我諗我哋都會想知道嘅喎，即係唔係話拖到四個禮拜之後先至話俾我哋聽，佢肯定希望能夠拖淡件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呢四個禮拜究竟發生咩事？點解你有啲咩大型嘅維修會搞到成個片區都係會停電呢？我覺得佢哋唔能夠匿埋啦，應該都係學下政府，佢哋其實真係好積極話俾我哋聽，究竟發生咩事能夠舒緩到我哋嘅情緒，而港燈都應該係要做翻相關嘅事情啦。咁、 okay. 我哋市民都有知情權嘅。 係，我哋先問就係港燈嗰個回應，佢而家嘅講法就話，尋日凌晨供電系統進行線路保養維修嗰陣，有設備發生故障，導致一個電力中斷咁啦。其實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嘅資料或者要再清晰地交代咧？有啲乜嘢你覺得係唔清楚嘅咧？喺呢個聲明當中？ 係因為呢個聲明咧，有啲人就話：喂，都唔係人話嚟嘅，都唔知佢講乜咁樣樣。佢就意思係話四個禮拜後就會話俾我哋聽，今次呢個事件係發生咗啲乜嘢事啦。我覺得可以嘅，你可以用四個禮拜嚟去調查嘅。咁但係呢四個禮拜嘅途中，究竟係點樣去保障我哋呢？其實我覺得佢係好需要話俾我哋聽，佢係究竟喺邊個位置做咗一個檢修，導致邊一個機組係大型發生咗一個問題呢？咁樣咁同埋點解要做呢個維修呢？即係你要做維修，可以搞到成個片區停電嘅話，就肯定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手術嚟㗎啦。咁我哋都擔心㗎喎。咁我哋係咪有啲咩要準備定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有個知情權，而唔係話去到下一次再停電先至到時，哇！喺突然間好 surprise 咁樣嗱。固然我希望係唔會有下一次嘅停電，但係佢都應該話俾我哋聽，究竟係當時係做緊個乜嘢嘅手術。 頭先講到就係管制計劃協議嗰度啦，當中就係話，如果港燈喺恢復供電時間喺65分鐘之內咧，按機制可以額外係賺取0.015%嗰個准許利潤嘅。咁政府方面咧都有回應嘅，就話嚟緊做中期檢討啦，今年就會考慮到公眾意見啊、兩電嘅表現啊、最新嘅經濟情況咧，係會修訂協議內咧包括啦上罰機制嘅事宜嘅建議，例如係咪要考慮每宗事故嘅情況，而唔係只係睇簡單計算停電同埋復電嘅時間咧？咁嗱，針對而家呢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叫額外賺取嘅情況咧，你建議係應該點做咧？完全取消呢個情況定點咧？ 我覺得係應該係按單一事故，即係意思係好似話咧，我哋搭嘅港鐵 MTR 咁樣咧，佢唔會係成年去除一個平均噶嘛。如果咁搞法嘅時候咧，嗱當停電，我可能我一次係十幾個鐘頭停電嘅，跟然之後其他有好多係可能幾分鐘就係復電，到最後佢都可能有錢賺嘅喎。咁所以其實咧，首先第一應該係按單一嘅事件嚟去睇，而唔應該去除個平均啦。所以其實呢一個係想當年去釐定嘅時候係有一個漏洞喺度嚟嘅。其次就係咧，我覺得有獎金似乎你保持到一個穩定嘅供電係一個責任。嗱，要知道我哋而家電力公司已經係確保咗佢係每年係有8% 嘅利潤，而你都知道佢不斷係咁喺度加電價，呢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獎勵俾佢噶啦，已經話穩賺不賠嘅生意我都好想做，但係似乎呢個真係得電力公司係可以做得到。咁而呢一啲咁嘅出現問題都仍然有得獎勵，我覺得就真係難以去接受，我相信市民都會覺得難以去接受。咁但係如果佢係有停電， 超過若干時間係有罰嘅時候咧，我相信市民都覺得係非常之合理。 OK， 好，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梁希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咁我哋又再請一位議員咧講下今次喺港島區係尋日凌晨發生嘅呢個停電嘅事件啦。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郭偉強，點睇呢個暫停電力供應嘅情況啊？尋日凌晨。 咁當然就個時間就最頭痕咧，就係啱啱加電費加咗電費咧，大家期望有好嘅供電服務，但係偏偏咧就加電費冇耐咧就出現咗問題。雖然喺半夜度發生咧，但係其實個影響都大嘅。特別係運 lift 啦，同埋令到我哋嘅街坊瞓唔到覺啦。如果個唔好彩運 lift 嘅時候，仲要電話都冇信號嘅話咧，咁其實真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當然相信港燈咧都唔想有呢啲事故發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針對緊嗰個信息發布同埋嗰個通報機制係咪做得差同埋做得慢咧？咁我覺得呢個要盡快交代。咁另外政府亦都要盡快釐清翻啦。雖然咧有同事咧關心係咪65分鐘內恢復停電係會有獎賞，呢個係要考慮嘅。但係以舊年元朗大停電嗰、那個嗰個事件入面咧，其實佢停即係影響到佢嗰個供電質素咧，其實本身要有個處罰先嘅。咁究竟個處罰係嚟緊點做咧？咁環境嘅生態局咧，其實應該盡快去公布咯。咁當然，我相信港燈咧，都唔希望透過呢啲停電，然後再恢復供電嚟所謂攞到個回報，反而就係、是大家都關心嚟緊有冇可能再出現同類嘅事故咧？ 先講先，我想知道你有冇收到啲街坊反映個情況咧，或者要所謂賠償咁啊？ 殺常就暫時未收到，咁但係投訴就多嘅，尤其是停電停得比較耐嘅，恆花嗰邊即係話成晚冇電即係都已經成個鐘，其實醒咗未必瞓得翻因為好多都其實就寝㗎啦嘛，咁醒咗瞓唔翻就又搞好多嘢又要睇下啲雪櫃啲嘢有冇壞咁其實都頭痛嘅。 剛才也都讲到话港灯嗰个回应，你就话会唔会慢呢？咁其实佢哋就寻日下昼四点几就发咗个声明，提到呢就係寻日凌晨嗰个供电系统做一个线路保养维修嗰阵呢，有一啲嘅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区呢零时四十九分呢出现电力中断，经紧急处理之后呢就喺凌晨一点三十七分呢全面恢复正常嘅等等。你觉得佢嗰个声明首先嘅内容上面系咪都解释到啦？另外就係嗰个回应上面，你觉得所谓嘅慢系即系隔得太耐，十几个钟之后先回应，定系点样咧？ 其实系嘅，你讲得啱嘅。隔咗十几个钟先至有一个比较似样少少嘅回应。当然呢个所谓嘅回应其实都唔够全面啦。佢净系话维修嘅时间出现咗一啲基建故障。咁究竟实际嘅情况系咩咧？咁我觉得公众都想知嘅，因为当然大家都睇到。坊間都有好多專業人士，其實都想幫手拆解呢件事。咁所以我覺得港燈係有個責任透露更加多嘅資料俾公眾去認識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咯。 最主要你想去交代邊啲？因為而家話四個禮拜內會有一個報告嘛，都會。 當然從避免下一次事故發生。各角度出發咧，咁第一要知道究竟今次事件嘅起因啦，同埋亦都要解釋究竟本身現有嗰個電網入邊有冇一啲保障，即係保障嘅設施防止呢啲問題出現嘅，應該有嘅即係防止佢跳掣等等。咁當然如果下一次再有類似嘅情況，究竟係要先處理人為疏忽先啦，定義話係要加強，即係將個電網嘅一啲設備升級，去避免有關嘅同類情況出現咧。我覺得都係公眾想知嘅內容咯。 其实担唔担心，因为嚟紧夏天即系好快就到啦，即系可能用电器，尤其是冷气机嗰啲咧，都会更加多喺需求方面。担唔担心有机会去可能嗰个用电嘅高峰期迟啲嚟嘅时候，发生类似嘅事件会更加容易或者更加频密咧？ 嗯，呢、這个正正系我哋公众即系想继续问嘅问题、啊、因为。都擔心呢個換位先兆啊，即係話，哇！呢個問題原來唔係一次解決到嘅，可能要一段時間嘅。咁又面對嚟緊夏天用電高峰期嘅時候，個風險會唔會加劇咧？這個我相信公眾都唔想見到，同埋想盡快知道答案啦。 嗯，不過撇除今次嘅事件，整體點睇港燈喺嗰個服務嘅表現咧？ 其实整体嚟讲呢，港灯或者两电呢嗰、那个供电嗰个稳定性呢都算系高嘅。係啦。佢哋不过今次嘅事故呢叫做比较唔系经常出现啦，呢个托赖啦唔系经常出现啦。咁、但係有事发生咗呢，当然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去防止个问题再出现，同埋呢究竟是涉及人为疏忽啦，定一话是一些机件啊，或者是设施的老化啊等等，定一话是因为我哋都关心嘅即系人力嘅问题啊，会唔会是因为叫做青黄不接嘅情况，令到技术流失，令到一啲有经验嘅师傅或者经验传承唔到落嚟，令到嗰、那个风险加剧咧，呢个我觉得都系值得留意嘅。 OK， 好啊，唔该晒郭伟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郭伟强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啊，就住寻日凌晨嘅喺港岛区嘅停电事件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咁啊，负责系港岛区供电嘅港灯亦都讲到话，供电系统喺寻日凌晨做呢个线路保养维修嗰阵，有设备发生故障，咁对于事件引起客户不便咧，系深感抱歉嘅咁。嗱，究竟个事故原因可能系啲咩咧？咁嚟紧都话事故之后。四星期内会有一个详细报告，可能交代多啲啦。不过我哋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早晨。早晨，卢伟筹。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早晨，大家好。 好，今次呢个嘅事件，我哋都想即系了解一下，有啲即系首先喺维修设备嗰阵有一个导致停电嘅情况，其实机会有几大啦？或者当中可能吓涉及啲乜嘢嘅因素咧？ 当喺电网嗰度维修一啲主要嘅部件嗰阵时咧，咁其实通常都会有一啲我哋叫做 contingency plan 嘅，即系一啲应变计划嘅紧急应变计划嘅。咁如果嗰个应变计划做得好嘅话咧，咁即使真系维修嗰个元件嗰时出现问题咧，嗰、那个应变计划即刻实施嘅话咧，咁应该嗰个影响范围可以缩到少嘅。咁但系今次。可能就是他們需要在這個應變計劃上面再作出一些調整，如果不是的話就可能做到下一次情況，所以其中一個跟進就是他那個應變計劃。 嗯，剛才你提到一個叫元件，即是所謂是不是保養維修的那一塊 物件這樣，是通常可能是涉及到什麼的？是 他其實今次都有提到就是應該就是唔關嗰個發電機組，即係佢喺南丫島嘅發電機組嗰邊個問題嘅，咁就應該係個輸電網絡，即係由將啲電由發電機組一路帶到用戶中間嗰個好大塊嘅嗰個網絡嗰度裏邊，佢哋維修一啲嘢嗰時出現問題啦。咁樣如果喺個網絡上邊咧，咁通常嚟講，佢當然有好多嘢啦，但係佔數目嚟講，佔得最多嘅就係兩樣嘢，一個就係電纜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高压嘅开关掣啦，咁样咧。 高压嘅咩？我听得唔系好。高压嘅咩掣啊？ 高压嗰啲开关掣。 开关掣 ，OK。嗯。 系啦吓，咁就如果讲咧，港灯大部分电缆而家系地底嘅，即系单一条线路咧系启用一个架，咁所以电缆出现个有问题，我觉得比较咁所以。我估個比較大啲嘅機會咧，係一啲嘢會影響到，或者係其實佢地道壓嘅頂啦。呢個純粹暫時計嘅機會比較上大啲啦。 嗯，羅偉秀，因為頭先個電話窒一窒添，我就聽到兩樣嘢，就可能係電纜同埋一個叫開關掣咧。先話邊樣嘅機會有機會涉及到可能導致今次事故多啲咧？機會係 係啦，應該係開關制嗰機會就大啲啦，因為港燈佢啲電纜大部分依家喺地底嘅，得翻好少喺嗰個係用架空咯。咁架空就容易受啲出面影響嘅，地啲電纜咧就少啲嘅。 嗯，呢啲開關就係會有啲咩情況會令到係可能嗰個電壓會下降，咁繼而會去到停電，同埋嗰個規模今次都去到成東區啊南區都幾大嘅。點解會一個元件啊？先你形容咧一個元件嘅問題。會導致到咁大範圍的停電咧，會 係咁誒？依個高壓個開關制咧，其實就即係負責因為我哋喺啲將電力由嗰、那個發電機左路輸送到用户嗰度咧，係要經過個網絡啦。咁為咗控制嗰啲嘅電流嘅流動，我哋喺好多地方裝嗰啲開關制嘅。 嗯， 咁有啲可以可能去到我喺中喺廣燈嚟講，講去到2750kW嗰個咁嘅電壓啦。咁依一啲。是一些很大型的開關制來的， 咁 如果嚴重一點的話，如果這個開關制出現短路的話，咁它的影響就會比較上大一點。咁如果那個它那個應急計劃不是那麼好的話，咁它會可能會令到附近的幾個開關制都跳埋，咁呢個情況咧好顯然它令到附近好幾個開關制同一個時間跳了，咁所以咧就影響到個範圍比較上大一點啦，咁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 咩叫做頭先你講咗幾次一個緊急應變嘅計劃，或者我哋應該理解為一個後備嘅一啲應急嘅嘢啦？佢係通常會點樣做嘅？點樣一個壞又可能佢哋呢個計劃係行唔到嘅時候，又影響到其他咧？通常有啲咩嘢嘅應急嘅做法嘅咧？係 其實就我哋供電去俾一啲地區咧，通常一定係唔止經過一個電路嘅。 嗯， 我哋係用兩或三條電路供電俾一個地區嘅。 嗯， 咁如果嗰、那個元件嘅損壞就引致到，其實都係一個嗰啲供電網絡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嚟嘅，唔想依樣嘢影響個範圍去到好大。如果再大啲嘅情況可能成個電網都扯冧咗嘅。佢唔想成個電網都扯冧咗嘅話，咁佢寧願吸走一部分啦，咁就好過成個電網扯冧。咁所以咧，佢就同一個時間可能會跳咗幾個啦。咁但係通常如果應變計劃做得好嘅話咧，佢就應該。唔會即係盡量將個範圍縮小嘅，咁但係佢依個依家依個情況咧，佢所謂想將個受影響個範圍盡量縮短都好啦，咁佢都仍然影響好大，咁即係話會講佢個應變計劃做得唔係咁好啦。 OK， 因為我就咁諗啦，即係首先係個元件壞咗啦，然後個應變計劃又發揮得唔好啦，其實係雙重嘅一個漏洞喺度喎。點解會咁樣出現？而呢個情況又係咪罕見咧？又？ 你呢個係咪罕見嘅話？如果你睇翻港燈嗰、那個過去個歷史咧，佢嗰個穩定程度都做得好好嘅。你啊年報都有講到咧，佢做到 99.9999 啊，即係平均每一個用戶佢一年可能冇電嘅情況係少於一分鐘嘅。咁係你計嗰個 check record 就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依個其實真係好少有啦嚇，啊就好少有啦。咁第二咧就當然就係、是如果我喺維修呢啲主要元件嗰陣時咧，我哋通常都會有兩樣嘢啦。第一樣我哋叫風險評估，即係話我依家做呢個元件維修啦，咁佢可能唔係咁好嘅情況 ，A 嘅出現有幾大咧？出現咗之後佢嗰個後果會係點樣咧？咁佢要做即係評估嘅，即係嗰個風險評估。如果嗰個風險評估出嚟咧，覺得風險比較上大咧，佢要做一啲減低個風險嘅措施啦，譬如預備多幾個啲應變嘅線路啊咁樣啦，咁佢就可能今次依一個風險評估就做得唔係咁好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真係出現嘅話，就我頭先講過咧，就係嗰個嘅應變計劃啦。所以有風險評估，跟住有一個應變計劃，咁呢兩樣嘢咧，佢都應該要改善咯。而喺呢個情況發生呢樣嘢之後 ，OK， 我見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啊，譬如有啲話係咪同個電力需求增加有關啊，係咪同機件老化又可能有關啊，或者同人才唔夠而影響到嗰個維修質素有關啊？你點睇呢啲唔同嘅說法咧？又 如果你講嗰、那個使用量嘅話咧，因為當陣時嘅使用量都係低嘅，因為已經去到半夜啦嘛。而咧喺廣燈嚟講咧，佢發電量咧係比佢嗰個需求咧係高好多嘅，佢有能力發電嘅量比係需求好多，所以又唔係擔心即係嚟緊話好越嚟越咧，佢個需求就多過佢可能發電量。依家喺廣燈嚟講咧，佢發電量係高過佢曾經出現嘅最高需求高好多嘅，咁所以嗰個就我就唔係太擔心。咁至於反而我就你頭先提到咧個訓練可能。 嗱，因為佢講到咧喺維修嗰時有問題啦，咁會唔會維修嗰啲訓練唔足夠咧？維修嗰啲有人做錯步驟咧？依、這個我覺得應該要檢討啦。 嗱，盧偉秀，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同你問多幾句得啦，九點鐘之後。 OK， 好，我哋转头再倾。好，啱啱倾过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慧筹，有关于停电嘅情况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2023年4月20日，港岛多区凌晨停电，政府要求港灯4星期内交详细报告。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 医管局加强监察病人、职员每小时巡视急症室洗手间。 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昨日在港岛区的停电，港灯就说受影响的客户主要散布在南区鸭脷洲、田湾一带、东区杏花村、太古、筲箕湾一带、湾仔摩利神山、摩顿台一带，以至是中区薄扶林一带等多处。有没有一些在这几区的一些住户呢都是受到停电的影响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1，18723111，继续跟卢伟筹卿。卢伟筹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早晨。 早晨， 卢伟筹，头先我都问到一个问题，涉唔涉及可能一啲基建嘅老化，同埋咧头先讲到嗰、那个即系维修嘅人员嗰个保养嘅质素，或者涉及啲人为嘅情况咧，点回应呢两点咧？ 系啊，喺新闻之前都有提到呢两点，我就未答嘅。咁啊，设备老化呢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喺香港呢一个电力供应商嗰个嘅问题个可能性应该系少一啲嘅。因為咧，就依家其實有一個利潤管制計劃嘅，喺利潤管制計劃之下咧，電力公司佢將啲錢投放喺佢嗰個供電網絡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差唔多8% 嘅保證回報嘅，咁變咗佢完全係有一個誘因去加強佢嗰啲嘅設備嘅。佢如果一有覺得少少老化，佢擺錢落去絕對係願意嘅，因為佢有8% 嘅利潤啊嘛。所以我覺得呢一次因為設備老化個問題，個機會少啲。反而另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人手青黃不接咧，呢個就同我頭先提到嗰個訓練可能有問題啦。即係可能唔係冇訓練，可能已經受咗好訓練、好有經驗嗰啲嘅人咧，已經係退休咗，但係上嚟嘅人咧又青黃不接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係同個大環境有關係啦，因為即係大家可能感覺得到個嗰兩年咧，似乎同工程有關係嘅意外咧都比較上多嘅，未必一定係電力公司啦，或者地鐵啊，或者地盤嘅意外，一兩年都好似多咗嘅。咁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覺嘅，因為即係工程嘅人手咧係好短缺嘅一兩年。因為我自己都喺大學教啦，咁都見到畢業班嗰啲同學咧，以往可能5、6月佢都即係揾得份工，但係依一兩年咧3月好多同學同我講，佢已經有2、3個 offer 啦。咁即係話咧，出邊搶人搶到好緊要嘅，咁搶人搶到好緊要，咁即係話即係唔係好夠人用啦，咁變咗電力公司都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即係有經驗嘅同事退休咗，或者係離開咗，但係咧就上嚟嘅人未咁快可以跟足得到，即係話佢培訓跟得唔夠，咁變咗做維修程序會唔會一啲步驟出錯咗咧？呢個都好難排除嘅，就會有咁嘅情況啦。 最後我就想講，因為頭先你講一個應急計劃嘅，其實點樣再做係避免今次類似嘅事件再發生？ 咁依個譬如可能係加多一啲嘅後備設備啦，譬如去某一啲區嘅，可能原本得2條線係供應佢嘅，咁會唔會有3條線啊？咁依啲都係可以考慮嘅。不過當然係，亦都係同嗰個成本有關係啦。因為電力公司其實佢肯咁做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咁做咗之後，咁正如講佢因為有一個8% 嘅保證利潤啊嘛，咁即係話講嗰個電費可能會有增加嘅壓力啦，咁依嗰方面要平衡嗰、那個供電嗰穩定性同嗰個電價要取得一個平衡咯。 OK， 好啊，唔該曬盧偉籌。盧偉籌咧係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代表，有關於停電喺港島區嘅事故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劉先生嘅早晨。 喂 ，hello， 你好， 你好，刘生，系，请讲。 系，因为我本身系做开机电设计嗰方面嘅，咁我哋咧，因为港灯同埋中电都好咧，佢哋其实好多有压降嘅情况出现嘅。 咁佢哋壓降嘅情況出現咧，對於我哋中小企嚟講咧，好冇保障，因為其實佢每次一個瞬間嘅壓降，或者可能停電停咗可能半秒咁樣，或者嘅時候咧，佢會影響到我哋好多嘅產品啊，我哋機械性嘅嘢啊，機電嘅部分咧會冧曬機。咁嗰度咧，我哋個跟住啲冧曬機走咧，我哋會要俾好多嘅錢去做曬維修保養，甚至好多機頭爛咗啊，或者低屋嘢爛咗咧，我哋要換要即係帶好多嘅成本落去更換。但我哋係冇辦法去 cam 翻港燈或者中電嘅。 Okay. 你係做邊類型嘅即係公司或者生意？ 起樓嘅，起樓裏面可能冷氣啊， okay. 一啲低屋系統啊、控制系統啊，所有嘢咁啲好敏感性嘅系統都會做。咁但係每次一冧機嘅時候咧，咁我哋要派大量嘅人手去維修保養啦。咁、但係爛咗嘅產品或者好多嘢咧，咁我哋嗰啲即係甚至中電港燈，我哋都收過佢哋嘅信件俾我哋嘅 landlord， 咁話都俾你聽啊，係佢哋壓降㗎啦，降咗幾多秒啊？咁或者點樣？但我哋唔能夠基於佢呢一封信去即係去 cam 翻港燈或者政府嘅所有嘢咯。咁面上呢個時候，咁除咗之後，除咗我哋而家搞到甚至乎要咧，為咗防止港燈同中電成日頻頻發生嘅呢個壓降嘅冧電咧，我哋要另外再加俾多好多嘅錢去加 UPS 啊，加好多其他去防雷擊或者防好多嘅產品嘅電機產品去保護呢樣嘢。去防止佢哋再整冧我哋啲系统咯。咁、 okay. 但系呢度其实嘅成本即系差唔多去到成六位数、七位数嘅，每个地盘都去到成。咁、但系呢啲钱咧，咁面上就成日要同业主嗰边去摊分呢啲咁嘅成本咯。咁、但系我哋都嘈过好多次，开过好多次会话，咁而家系中电同港灯嘅问题，咁我哋又唔可以 cam 翻佢，咁条数点计先？咁但系中电同港灯永远嘅回复，即系话呢属于一个正常嘅情况咯。 Okay. 即系佢竟然可以同我哋讲话压降系正常嘅，喺佢哋中电同港灯嘅运作嚟讲。咁、但系咁都冇办法啦。咁其实佢哋啲条例，即系佢哋嗰啲条例系非常保护呢两间公司。咁都唔紧要嘅。咁但系点解我而家都好唔明点解佢头先有有位听众打上嚟都系讲嘅，佢保障我哋客户有一个稳定嘅供电系佢个责任嚟嘅，点解仲会有奖赏俾佢咧 ？OK， 议员提及嘅呢个系明白 系啦。我 cam 都 cam 唔到你都算啦，点解你仲要奖佢都唔紧要？咁点解我哋普通市民就不停加我哋电费咧？ OK， 好啊，明白啊，刘生嗰个嘅情况，佢讲到佢都系做工程相关嘅，咁有时电压骤降都影响到佢哋，可能要做更加多嘅设施啊，呢个都涉及唔同嘅成本咁。嗱，继续同大家讲呢一个嘅停电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另外，寻日都讲到东区医院急症室咧，有一个嘅五十几岁嘅女士咧，喺星期一就被发现喺无障碍厕所嗰度系不省人事，咁其后不治。医管局咧，寻日亦都公布咗喺即日起啊，即系寻日开始咧，有一啲新嘅措施会即刻做噶啦。加密到去咧，就係話每小時會巡急症室嘅廁所啦，並且正喺部分嘅急症室嘅無障礙廁所咧試行一個感應系統，亦都係將會咧試行病人定位系統等等呢一啲措施。尋日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亦都討論到即係醫院發展計劃嘅時候咧，有議員都關注到點樣避免好似東區醫院呢一啲事件嘅情況再發生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所有听众。 早晨，陈海欣。呢一位女士喺东区医院嗰个嘅事件啦，咁啊失去知觉啦，咁啊喺厕所入边，咁其后就不治啦。点睇呢件事同埋而家医管局嗰个应对咧？ 其实呢件系非常之不幸同令人心痛嘅事件嘅。大家可以谂下，大家如果系冇病冇痛吓，喺一个地方等咗十几个钟头，可能休息得唔好，食又食唔好，或者冷气觉得冻嘅，其实都会可能有唔舒服。而且本身嗰个求诊人士咧，系可能系有呢、这个，亦都讲咗啦，有长期病患，佢有唔舒服先系求诊。喺十几个钟头之后，先至得到一个分流。然后佢喺洗手间发现即系失救啦。咁当然个死亡嘅原因咧，就要留待死因庭去了解。但系喺整个流程，我谂大家正常都听到咧，系非常非常之难以接受嘅。嗰个情况系点咧？就系因为我哋喺复活节假之后咧，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医管局嘅急症室求诊人数系急升，而且咧都不停公布咧嗰个嘅候诊时间咧系有部分嘅龙头医院咧系超过8个钟头以上。嗱，呢个系非常之唔理想嘅情况。但系永远去到呢啲嘅阶段咧，医管局咧就好似有啲束手无策嘅感觉。 嗱，而家琴晚出嘅稿咧，系话一系列嘅措施加强监察急症室病人情况，例如咩加强人手啊，引入咁多个科技系统啊，即系话喺急症室等候时候出现啲咩变化咧，可以提供协助。嗱，呢啲系好嘅，如果佢要加装都系好嘅，但系大家调翻转头要谂翻个本啊。个原因系咩？系个轮候时间太长啊！你摆呢啲定位系统嘅，即系话喂，我预咗八个钟头、十个钟头定位定个病人喺边度？几日要谂下点样去再去处理急症室人龙超长嗰个情况。嗱，呢一个咧喺特别系流感高峰期啦，就系复活节假之后，同埋近排大家应该有留意到新冠咧入院嘅人数亦都上升，所以急症室求诊嘅人数咧，流感啊、新冠啊，同埋其他可能长期病患，仲有一啲当然系有急症嘅啦。 嗯， 我谂医管局要真系要再思考一下，改变佢哋而家嗰个急症室咧嗰个运作嘅模式。既然你都发现喺急症室轮候时间好多人系流感嚟嘅，其实你系咪都应该要嗌下救命？要同政府傾下，或者同公私營協作，或者同 NGO， 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嘅流動嘅醫療車啦，亦都咧有一啲嘅地區康健中心，同以往已經係唔同嘅。我哋以前就話，可唔可以急症室隔離開個診所？喂，唔得喎，隔離診所收成200-300蚊，急症室好平嘅啫噃，甚至乎以前係零蚊嘅。咁所以啲人咧就會湧曬急症室。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已經有地區康健中心，仲有好多流動嘅非牟利嘅嘅醫療車。我哋系咪政府系可以谂下呢啲嘅流感嘅病人系咪就要坐喺急症室咁呆等十几个钟啦？ 嗯， 你整几多呢啲感应嘅系统，我支持，但系其实最终系帮唔到嗰个患者系喺適切时间去求诊。所以你问我咧，我就会觉得 OK， 如果而家仍然系长龙紧嘅，你尽快引入呢啲病人定位系统或者感应嘅系统。另一方面咧，请政府咧真系同医管局咧真系要坐低倾一倾。我哋每年俾好多钱，即真系俾好多亿俾医管局，有冇啲系真系可以协作下摆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啦？你话日日摆架车出边可能未必得。咁同埋地区康健中心嘅工作时间可唔可以延后啲咧？唔系7点钟啊，6点钟收工咧？喺呢啲高发病嘅时间，你可唔可以延长到10点、11点？ Okay. 可以帮手分流下急症室咧？咁样。 有一个意见都可能同陈凯欣你头先讲嘅有关嘅，譬如有啲意见话系咪可以私家诊所都增加多啲夜诊，或者喺医院嘅普通科门诊个夜诊服务系即系多啲咧？咁呢个系咪可行咧？又？ 嗱，呢个其实好多年我哋都倾过好多次，甚至乎话直情喺急症室隔离啊，俾个临时嘅病房俾佢做，系因为私家嗰方面咧，嗰个价钱同急症室的确系有一个距离嘅。咁所以嗰个金即系个公帑咧，系咪应该点样去处理，去俾私家帮手去分流？嗱，呢个咧就所以我头先讲啦，就系医管局同卫生署，唔系同呢一个医务卫生局，大家要倾好。我觉得除了私家之外，而家已经是有很多的非牟利的医疗的集团出现了。咁还有我刚才所讲的地区康健中心啦，我们还可以善用一些流动队呢。咁刚才萧乐文你讲那个，我觉得都可以倾的。个倾的就是其实市民很简单的嘛，你夜诊你都知道啦，夜诊重要的私家是收得贵一点的。夜晚七点后一个价，十二点后又再贵啲噶。咁所以点样去拉近嗰个收费，而令到市民唔好涌晒去急症室咧？我都想咧，医管局咧唔该，真系要做多啲呼吁。其实急症室咧系分五大类：危殆、危急、紧急、次紧急同非紧急。今次不幸事件嘅呢位嘅死者咧，系喺当其时东区医院咧，系被列为次紧急，即系尾二嗰个。咁因为急症室真系有一啲嘅危急啊，有一啲嘅紧急嘅个案咧，系要先处理。咁、 okay. 所以如果流感嘅时候咧，医管局即系我觉得你就算不厌其烦要讲多啲咯，做多啲咯，即系俾咁多钱佢哋嘅资源，你呢啲对外嘅事务应该要加强去宣传，同埋去揾其他帮手去处理个人龙咯。 OK， 另外昨天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都是谈到公立医院之前即有些物件掉落来跌落来的情况，亦都交代一些进度的，初步检测了大约8000个的医疗悬挂式仪器，修补了300多处的楼宇设施等等，你怎么看那个进度或者现在一些初步的建议？ 其實我自己個人對即係醫管局喺琴日立法會得半個鐘頭時間回應咧嘅表現，我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即係我都可以話非常之不滿嘅。因為我都話簡單啦，最喺個文件裏面咧揭示嘅第一宗事件喺2022年11月30號就喺青山醫院，我諗大家都記得個幅相啊，冧咗喺個枕頭嗰度好大嚿石屎，咁但係都係喺聯合醫院跌咗手術針之後咧，由傳媒啊同網上上面揭發嘅。咁但係喺交代呢啲事啊，你話你做咗幾多維修啊？話有300多宗咁樣，但係其實佢都未能夠揾到咧，即係究竟點解？如果你真喺舊年11月已經發現嘅話，當其時你的起心肝已經巡查嘅話，今時今日已經巡查曬啦。其實已經係所有嘢，或者甚至乎呢幾個月跌嘅都唔會跌落嚟。其實我亦都係形容佢哋嗰個通報機制係形同虛設。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佢哋有個早期嘅通報機制，但係琴日呢醫管局係承認咗呢、這個早期嘅通報機制其實冇分石屎跌落嚟啊，或者懸掛式嘅嘢跌落嚟啊，呢啲嘅通報係冇喺這個通報機制裡面是列了出來的。所以他們都不懂通報，我只能夠說現在就真的要亡羊補牢，盡快。其實你看到昨天新聞這幾天都還有些不同形式的儀器啊石屎都仲有噶，所以佢之前话一个月内有紧急检查，其实嗰个一个月已经完成咗噶啦。咁所以呢两个礼拜仍然有嘢跌落嚟咧，已经系嗰个紧急检查之后， okay. 所以希望最紧要就系真系唔好有病人同埋医护人员受伤。 好，唔该晒陈海欣，同你倾到呢度。陈海欣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两年同埋罚款1000万，简易程序罪行嘅检控时限由而家6个月增加到9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今个星期五刊宪之后，新嘅罚则由下星期五开始适用，之后要做大量宣传教育同埋推广等嘅工作。孙玉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修例牽涉層面多，考慮到本港以中小企營運較多，當局同時要修訂其他600多條有關職安健的罰則，希望修例之後對於改善職安健有大幫助。他又說法庭在判刑的時候會考慮被定罪單位的營業額和財務等資料，不會導致無法負擔的情況。不停车缴费服务易通行下个月7号清晨5点起在青沙管制区实施。运输署说截至今个星期二已经发出的车辆贴增加到64万张，占全港车辆总数80%。另外超过1/3的车主仍然未开立易通行户口，亦都即是未完成整个程序，到时将不能够自动给隧道费。运输处首席运输主任何君恒说，处方的热线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都已经增加人手支援市民申请易通行。他又提醒车主应该根据指示安装车辆贴，包括至少和其他电子装置相距10厘米，亦都唔好用静电贴，以免过隧道嘅时候侦测唔到车辆贴。美国最高法院颁令下级法院撤销终止怀孕药物米非司酮使用许可的裁决，暂缓执行期延长2日，直至当地星期五晚，俾法官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相关裁决。换言之，米非司酮在市场上的销售权暂时得以保留。德州联邦法院一个法官早前裁定撤销米非司酮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仲有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情况，大角咀的大全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东行去返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4月20日，港岛多区凌晨停电，政府要求港灯四星期内交详细报告。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 医管局加强监察病人，职员每小时巡视急症室洗手间。 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提到说，本地的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就由3月开始一路升，去到4月初已经是超越了基线水平。他们就建议就是今季继续都会将中学生纳入打流感疫苗的优先接种群组。那做些什么其他是优先接种群组呢？好像医护人员、50岁或者以上人士、孕妇等等的呢一啲人士都會係嘅咁。嗱，詳細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早晨。 早晨，蕭生。 早晨，劉宇龍教授，係咪話今次呢個打流感疫苗嘅優先群組，其實同上一季係一樣嘅？點解會有個咁嘅決定嘅？ 咁其實個委員會咧係上個星期開會嘅，咁大家都一致通過呢一個建議。咁其實就冇咩太大嘅變化。其實变化喺边度咧？就是、个疫症咧，系比以前咧系唔同咗个季节嘅。大家都记得啦，因为有新冠之后，过去嗰三年，大家都戴口罩啦、勤洗手，定有好多其他啲措施。所以对上一次嗰、那个流感高峰期，其实就系2019年嘅年尾同埋2020年嘅年头。咁亦即系话，过去嗰三年系根本系冇流感嘅，亦即系话我哋啲市民咧喺过去嗰三年咧系完全冇機會受感染啦，咁如果有打針咁就會有啲免疫力，咁變咗整個人群個流感嘅免疫力亦都係比較低嘅。咁頭先蕭生都講到啦，咁一路監察住，咁就過咗個基線。基線嘅意思係咩呢？就係每譬如幾多萬個人有幾多個人呢係因為流感要入醫院，咁或者喺嗰啲實驗室裏面做幾多個測試，有10%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咁嗰啲基数咧，其实已经超越晒噶啦。咁所有嘅估计咧，都会往上升嘅。咁亦因为咁咧，就会见到严重个案，因为你一定要感染咗够多嘅人数咧，咁嗰啲高风险人士先至会有得重病。咁俾个数字就系喺四月第二个星期咧，有25宗系严重嘅个案，亦有人有死亡啦。咁最重要嘅其中一个所谓发现咧，就系、是。其实呢啲个案咧，得20%人系打过针，亦即系80%人系冇打过针。咁所以趁住呢个机会咧，就向市民呼吁：如果你仲未打针，就赶紧去打针。咁就讲翻头先萧生讲啲，所谓 priority group， 即系嗰啲 优先群组 啦。咁当然医护啦，咁医护点解要做？因为你喺医院度工作啊嘛。咁你而家流感病人越嚟越多，咁如果你冇打针，你咪容易受感染咯。虽然你系戴口罩、勤洗手等等都做足，但系另外一个就系不特止保护自己，系保护病人。如果你又感染咗，你亦会有机会感染医院里边啲病人啦，系咪？咁至于50岁以上嗰啲咧，就因为都有数据话呢一批人，如果你感染咗流感咧，有重病嗰個機會係高啲嘅，要入去深切治療部、加護病房啊等等。咁至於母親就更加緊要啦，因為大家都知道，當你懷孕嗰陣時候，你嘅抵抗力係冇咁好嘅，咁所以如果孕婦有流感，佢個病都會比較重啲。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媽媽打完針之後咧，你血裏邊嗰啲保護力咧都會過去俾你個 B B 嘅，咁所以你 B B 出世由0个月到6个月嗰陣時候，佢仲即係好細個啦，當然，咁你個媽媽嘅保護力，亦即係嗰啲抗體，就喺 B B 嗰度保護嗰啲 B B， 所以大肚媽媽打完針咧，就係不特止保護媽媽，保護埋佢未出世嘅 B B， 同埋出咗世之後 頭嗰六個月。咁至於另外一個優先群組咧，就係院舍嗰啲長者同埋殘障人士啦。咁大家都知佢哋住嘅地方好密集啦，通風雖然話有改善，但都未必係好好。咁嗰啲都係優先群組嚟嘅。咁仲有其他嘅長期病患啦，即係有心血管病啊、肺病啊、腎病啊、極度嘅肥胖啊、有慢性嘅神經系統病，嗰啲都係需要打，因為呢啲都有數據話你患咗，即係唔好彩患咗呢個流感咧，都有重症。 我反而想問中學生，中學生點解繼續都納入係優先群組？ 中學生喺舊年就因為點樣講咧？因為有一個擔憂咧，就係當你有流感，一開始即係減少戴口罩啊，社會流動多咗，咁然後個新冠又會上翻啲啦。即係大家都知新冠過去嗰幾個星期有上到，但係不至於有即係大嘅恐慌啦，因為我哋個承受力係得嘅。咁因為流感又會上升，咁當時就好擔心，如果流感加埋呢個新冠咧，咁個醫療系統嗰個負擔就好大啦。不特止啲市民又會更加嚴重啦。如果兩隻病毒一齊夾擊，咁、 okay. 如果中學生打咧，咁喺世衞又好，其他啲國家咧都有呢啲經驗，即係打完之後佢哋大家都認同，佢就可以減低呢、這個風險嘅。咁舊年香港已經係優先群組俾中學免費。中學生免費打，咁今年咁我哋都會延續呢一個政策，咁、 okay. 所以唔係一個新嘅變化，只不過認同咗，既然係新冠，大家都而家上升緊，咁中學生打都係好嘅，因為有好多數據，尤其是小學生，如果你打咗針之後咧，佢就會減少佢自己請病假啦，減少學校會有爆發呢個流感啦， okay. 不特止仲要減低呢個社區裏邊呢個流感嗰、那個即係傳播，咁即係一定要即係俾市民明白，你做咗之後。你啲學生減少唔即係請病假啦，學校唔會啊，因為你爆發流感即係衛生署要你閂校一個星期啦，等等。咁最後啲群組優先就啲雞籠同豬籠，可能大家市民都忘記咗禽流感係咩，咁但係你都知道而家譬如入某啲國家啲雞都係要大量撲殺，咁就係要保護到雞籠同埋豬籠，唔好佢。又感染到流感，因為有好多啲禽流感就喺呢啲咁嘅地方重組嘅，即係呢啲人嘅同埋嗰啲豬或者雞嘅流感。如果同一個人感染或者同一隻豬感染之類啲咧，佢就會有個洗牌，咁、 okay. 就可能有機會喺嗰度會出現新嘅喺人類可以傳播嘅禽流感。咁嗰啲優先群組每一個組別咧，其實背後都有好多科學嘅。根據同埋原因嘅，即係唔係憑空諗出嚟嘅。 嗱，教授，我想問頭先你話有25宗嘅嚴重流感嘅情況，係咪上個禮拜，即係四月第二個禮拜就係、是？佢哋係年齡群組係點分布？係咪通常都係細路仔或者長者定係點？ 絕大部分都係細路仔或者係啲老人家咁樣樣。咁總之係一老一嫩嗰啲。咁流感係咁，新冠亦係咁樣樣。咁又點解？因為你老人家已經。積聚咗咁多年，嗰、那個所謂器官又好，抵抗力又好嘅衰落啦，又加埋你年長之後一定有好多啲基礎病。咁另外就如果好細嗰啲，譬如五歲以下，大家都知流感有陣時真係會引發一個急性壞死性嘅腦炎啦，同新冠基本上係相若。咁有一啲就當然會同另外一啲細菌夾擊。另一個細菌想透過你個大氣電波同市民講，就係肺炎球菌引起嘅肺炎啦。咁其實肺炎球菌引起個肺炎咧，喺新冠疫症之前咧，咁每年咧都會同呢一個流感季節相若嘅時間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咁當然大家都可能知或者唔知咧，其實香港政府已經係免費幫香港啲小朋友打肺炎球菌嘅疫苗嚟嘅嚇。咁但係疫苗不能保護曬所有嗰啲啦，咁同埋啲疫苗都有一啲叫做唔好話缺失啦，即係有不足之處啦，就係、是、譬如肺炎球菌第三號個血清型咧，就係、是、雖然呢個球菌肺炎球菌嘅疫苗係有呢個第三型嘅所謂疫苗喺度，但係佢保護力唔夠嘅。咁所以而家喺香港新冠之前咧，見到啲比較嚴重啲要入 ICU， 即係入加護病房啊等等嗰啲有問題嘅，就都係第三型嘅。咁所以真係亦呼籲啲小朋友真係要快啲去打呢、這個。流感針，因為我哋以前嘅經驗咧，呢一啲要入 ICU 啊，好重嘅肺炎病啲小朋友咧，都係因為流感或者其他啲病毒，再加埋呢一個肺炎球菌， 即係雙重夾擊，有病毒同埋細菌一齊嘅。 嗯，我見今次委員會有個建議，就係話啲院舍長者咧就應該優先打。即係包括就係重組流感疫苗叫 RIV 嘅，呢個同一般譬如滅活疫苗嗰個嘅即係保護力相比有啲咩分別？係咪淨係院舍長者先適合打嘅咧？又 我快啲解釋一次啦，俾市民明白啦嚇。咁之前嗰啲滅活疫苗咧就係啲雞蛋嗰度培育出嚟嘅，咁但大家都知道用雞蛋梗係好個程序係好複雜啦，即係要唔容易啦。咁而家咧就有啲新嘅技術，都係嗰啲所謂分子生物學嘅技術，叫重組嘅，咁就唔需要用雞蛋噶啦。 嗯。 咁亦有呢啲數據咧，就發現喺啲長者，如果你打呢個重組咧，佢得到嗰個保護力咧。是高過一個所謂以前由雞蛋那裡生產出來的滅活流感疫苗的。咁因為老人家第一老啦，第二他居住的環境是院舍，殘障人士一個院舍，亦是一個叫高風險的環境。咁大家都覺得啊，呢、這個值得即係如果有得source到即係買得到呢個 RIV 即係重組疫苗咧，佢哋基本上就應該。打呢只針，因為呢個都係比較新嘅發展嚟嘅，咁藥廠未必有足夠嘅貨源，咁但係我哋都開會嗰陣時都確認咗應該有足夠嘅貨源，係俾而家香港大概八九萬個即係呢啲院舍住嘅長者同埋殘障人士，咁佢哋當然係優先啦。咁如果至於其他一啲冇咁優先嘅，咁就視乎針藥嘅。需求去到边一度，咁譬如嗰私家，咁佢哋又有攞到几多，咁如果唔系呢个优先群组，佢咪可以喺私家市场嗰度去打咯吓。另外一点咧，就系因为呢、這个重组嗰、那个流感疫苗咧，佢因为唔系鸡蛋嗰度生产出嚟，所以佢哋唔含有呢个鸡蛋抗原嘅。咁有啲市民可能或者啲医生话啊，如果有鸡蛋过敏咧，就唔好打。流感針就絕對唔正確嘅，就係由雞蛋生產出嚟嘅流感疫苗咧，其實都可以打呢個針嘅。咁尤其是如果係好輕微嗰啲雞蛋過敏咧，基本上就喺社區都可以打。如果你真係好嚴重去到休克嗰啲咧，都可以打嘅嚇。咁其實就需要喺一間醫院或者一個即係比較好啲有急救設施嘅地方，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次，打完都係冇問題嘅。咁只不過喺文獻上係講到呢一樣嘢，話雞蛋過敏就要小心啲。咁有好多啲謬誤或者嗰啲 misinformation 就流傳咗，雞蛋過敏就唔好打。 Okay, okay. 一个流感针啦， 好啊，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啱啱倾过咧，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啊，讲到打流感疫苗嘅一啲优先群组啊等等嘅情况。休息一阵。 我系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都談到關於昨天在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職安健條例的，這個條例其實都超過20年是未曾是檢討的，當中現在修訂了之後就會是涉及到可公訴罪行刑事檢控違例僱主極嚴重的罪行，是可以最高是罰款去到1000萬，亦都最高可以判監2年，那個檢控時限都由6個月是加到9個月的。勞工處就說在修訂草案實施2年之後后咧会检讨个成效。头先同局长倾完之后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萧善文，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修订，最终系呢一个嘅方案通过咧？又 我系形容呢一个作为一个阶段性嘅成果嚟嘅。咁当然都欢迎同埋支持嗰个条例嘅通过啦。虽然当中都有一啲嘅即系退让啊等等，但系终结系已经比过去嗰个法例系进步咗好多。咁所以而家系一个成果啦，见到目前。 即系你哋都满意嘅。你话阶段性，其实最终系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标，或者个时间表谂住系几时做到咧？ 我想如果政府讲两年之后再一个检讨，我们都赞成的。咁主要就是其实睇翻嗰个例改咗之后，到底做去到落实嘅时候是一个咩嘅情况咯。咁当然我哋自己期望嘅就是嗰个嘅判刑更加能够彰显到个公义，同埋反映到个意外严重，去迫使或者推动大家做好职业安全。 嗯，你担心可能落实嘅时候有啲乜嘢同预期之前有呢啲落差嘅咧？ 我想主要其實就是條例改善了之後，就要看勞工處的搜證啊、調查，如果是一個很仔細、很認真，或者是提供到很多的意見給到法庭參考，而律政處派出來的代表律師也都是對這些職業安全是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呢，才可以俾到法庭一個參考，去作一個比較人性化嘅判斷嘅。即係過往我哋見到啲個案，即係判咁少，或者係輕輕放過咗一啲嘅違例嘅人士咧，當中裡面可能牽涉到有啲情況就係嗰個案情嘅問題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官方提交，即係控方提交上去個理據唔係太好啦，或者我見到有啲其實主控嗰邊都唔係太熟悉嗰啲程序嘅，咁呢個係比較失望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條例改咗之後都好啦，其實呢啲位都係非常之重要，而令直接係影響到法庭判幾多。 而家就喺個檢控時限嗰度，本身就六個月嘅，咁啊而家修訂到咧就九個月。喺個時間上，你有冇信心係夠時間係做足曬所有嘅搜證咧？或者當中有啲咩憂慮咧？又？ 其實最好一年啦，開頭佢提出嚟嗰一年，我覺得相對嚟講一年係對於一啲比較複雜啊、一啲嚴重嘅案件嚟講係有更好嘅更多嘅時間俾佢作為搜證啊、調查嘅。咁而家去讓到九個月，咁拭目以待啦。我覺得亦都雖然佢都講到其實大部分都係半年嘅，但係我始終覺得即係對於一啲半年時間嚟講，對於一啲可能會點樣防止漏網之餘，就係充分利用另外嗰三個月。所以都建議一啲案件可能是資料攞資料比較困難啊，或者是遲遲不肯交資料啊，對方咁同埋一啲案情比較嚴重嘅，真係好好去利用多咗出嚟嗰三個月啦。 勞工處話即係喺修例實施兩年之後啦，做一個檢討啦，包括即係整體嗰個職安健嘅情況啦，亦都話即係會做唔同嘅工作嘅宣傳啦、巡查執法啊，希望可以減少到工業意外發生啦。咁你自己對勞工處一系列嘅工作或者修例之後嗰個嘅成果喺減低工業意外方面嘅期望或者預期會係點樣咧？ 首先要讲返就是其实劳工处就算做唔做呢个修例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喺巡查监管上面都应该要再改善嘅。因为以往我哋都知道嗰、那个佢哋所讲嘅突击检查，好多时候呢去到地盤嘅时候人哋已经知道，或者甚至有啲事前知呢已经即时停晒工㗎啦，叫啲工友。咁就避免俾人发现到一啲嘅唔好嘅唔安全嘅行为啦。咁呢啲係必须要改善嘅。另外呢，之前审计处出咗个报告呢，有提到呢一方面，就话劳工处落去巡查的时候呢，原来有些地盘根本就已经是完晒工，是没有工人在这里的。咁呢啲位置就是就算有没有修例，劳工处都必须要去改善，去做返好的。咁修例之后更加多咗工作要做啦，即係正如我刚才所讲嗰啲嘅检控期间嘅搜证各样真係要再精准啦。 你自己点睇其实今次嘅修例，无论喺个讨论过程啦，嗰啲方案都有一啲嘅修订或者形容为妥协啦。你自己预期就算两年之后有一个检讨，要再修订成个职安健嗰个罰則嘅话，难唔难呢？又 我相信十分之困難㗎啦。其實而家即係去一個階段性有一個咁嘅進步嘅時候，咁大家期望就係睇佢點樣實行，而似乎就已經有少少覺得已經可以滿意㗎啦，或者係去到呢個位置就唔使再做，有少少呢啲感覺嘅。即係假設我哋唔去兩年一檢，即係而家兩年檢咗，我其實期望更加兩年一檢添啊。否則嘅話，其實我哋係重蹈緊覆轍，就係以前廿幾年唔改唔喐。咁而家新嘅出咗嚟，係咪我哋都係期待廿年唔喐呢？咁所以即係為免再落後啊，或者唔係與時並進，其實真係需要兩年再檢討一次咯。 OK， 好啊，唔該曬蕭善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萧善文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有关于呢一个通过修例啦，寻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话，对于保障职安咧系踏出咗重要嘅一步，亦都话咧今次系劳资官三方商讨达至共识嘅方案。过程之中咧，各方有唔同嘅意见咧，并冇问题嘅。最重要系本住社会嘅整体利益咧，求同存异等等。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听一节一分钟阅读，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曾经连续七年获得华顿商学院顶级教授的亚当·格兰特有一本关于思考方法的书，书名是《逆思维》，书中提到他人生的一段往事。话说格兰特是一个专心一致又想得到人家认同的人，在童年的时候他将全部心力放在篮球场上，直到初中始终没有被选入篮球队， 因此作者决定改踢足球，希望换一个跑道就能够得到人认同。但是他依然没有被选上高中的足球队，于是他决定再换跑道。辗转之间，他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运动，就是跳水了。他每日努力练习，最终他得偿所愿，获得参加青少年奥林匹克的全国赛资格。对于当时的他，跳水是他的生命，是他的身份认同。他的衣食住行、玩乐、休息都跟跳水有关。 他的跳水成绩帮助他入读著名大学，但同时他在大学见到更多更有天分的选手，他慢慢觉察到那些高级选手的水平并不是单靠努力就能够达到。他失去了练习的快乐，甚至害怕练习，而且经常因为思绪太多而做不好动作，最终他更加有了身份危机。 如果我不是跳水运动员的话，那我是什么呢？作者说这个是心理学所谓的自我认同预先关闭，意思是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太早以为找到人生的方向，但是这些身份定位大都建基于别人的安排和外来的赞赏，一旦那些权威和掌声消失，这些人就会特别容易陷入迷茫。 当时作者说服了自我，明白到跳水是一时的热情，而不必要是人生最终的目标。作者离开了跳水队，明白跳水带给他到达了某一个位置，并且让他从此再出发。换言之，过去的努力其实没白费到。如果你正在怀疑自我，不妨找这本书看一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逆思维》，作者亚当·格兰特，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